华诗画的美，歌上榜。 有种喜欢是从心上开始，有种行动它会莫名而来。每天都有饱满的期望，每天充满动力的希望。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我想安静地守在你的身边，用我的文字记录你的表情，听你的声音那么走心。我用万分的不舍当作见你的热身，万分的热身，每个字眼回味那么认真。 他背 杨一可触摸上升两位， 黑月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月月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遥问问我啊，可他问我啊，你还是你吗？ Top 7 陈家元活上升两位。 马 琛悸动上升一位。 晴朗的黑夜，花儿在土里磨发芽，卖小吃的街道还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关了灯的宿舍鼾声起伏在梦里笑着，就这样日子总是平问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哎，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呢，来自马琛，名字叫做悸动。 悸动。之前呢，记得马琛在自己的网易云评论里写到哈，一个不太高级的知识分子爱原创的吉他弹唱女子，虽自称大侠，在现实里有些社交恐惧，躲在音乐里面唱着自己的小情怀的平凡人。 嗯，其实这是马琛的一个自评 ， 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谦虚的女孩子哈。 哎， 有网友说听到这首悸动，好想我的女朋友，不知道是现在吃饭了吗？下班了吗？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哎，漂亮吗？多大了？叫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觉得不要开玩笑了，好吗？ 是没错。 好的，马上把马琛的悸动送给大家。 晴朗的黑夜，花儿在土里磨发芽，卖小吃的街

子明樱花落下摘得冠军。 回忆翻身翻出前世今生，但自私桔梗陪着街灯，花落下了一片青春，岁月如针刻下一圈圈如轮，樱花飞舞的黄昏，为美绿代谢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 好了，那我们这周排在第一位的冠军是来自欧子明的樱花落下。 那如果说樱花下落的速度是每秒5厘米，大约一分钟就能和地面来接触，那如果两个人的心有着距离，我该用怎样的速度，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和对的人相遇呢？ 其实你说的对，有的距离可以计算，有的距离却无法改变，就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内心的距离是没有办法来度量的，对不对？ 对，就有的时候会近，有的时候会远。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感情之重并未变轻，而生命之重呢，我们已经可以承受。所以啊，有些歌曲不是要刻意的伤感，就是情感阅历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的感觉。 对，我觉得写歌也是这样，需要一些情感的投入才能写出能够感动他人的歌曲。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欧子明的这首《樱花落下》带给大家。 回忆翻身翻出前世今生，男子四界更陪着街灯，花落下了一片青春，岁月如针刻下一圈圈如轮，樱花飞舞的黄昏，为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OK， 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郑恩哲的《小丑》。说来呢，音乐创作是一种至高的爱好，那嘴上哼来的曲调呢，觉得顺口好听，就急忙找录音设备录下来。他说呀，这个现在呢，再去听以前的作品，仿佛看到了那个时段的自己，然后再次体会当时的心境，确实有趣至极哈。郑恩哲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那《小丑》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曲风以爵士为主的歌曲。小丑它也许会引人发笑，也许也会让人有一些厌恶，但它就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当中。 其实有一首歌特别经典，叫做《小丑拉大丑》，对对。 小丑拉大手、 那应该也是另外一首歌吧。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歌类似于这个，就比如说浮夸演员这样子，其实、就是、 丑八怪， 对，丑八怪。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在别人面前看来虚伪的那一面，对不对？那一面不代表真实的自己，但其实它也是你。 是，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坦诚的去面对朋友和家人了，对不对？那不过呢，小丑带来的乐趣呢，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不管怎样，下面这首《小丑》带给各位。 鼻子尖点点红，帽子上长长弓，衣服有时也总那么浓，右手那大气筒，左手那大气球，路上就把气球打破，可能我只是 的小丑，没人可爱，也常常有人去把我坏，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不经意间全都笑起来。也许也许你也是一个小丑，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我不管嘲笑，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一个又一个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欢心疼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比爱到。我不管嘲笑这世界 好的，第二首新歌呢，来自音乐人邢文泽。从第一首原创作品到现在呢，邢文泽已经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签约音乐人了。 有、 哎，他是一个极有想法和个性的青年，你知道吗？在他的朋友眼中呢，火是他必然的趋势，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就在等待，或早或晚。有一句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对不对、 对，就好男不怕等 等 OK 了。那其实在邢文泽的母校山西大学的留言平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哈、不少同窗都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其实粉丝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同我们的忠实听众一样哈、也是一直鼓励我们的节目会越来越好。那同时呢，邢文泽的粉丝呢也是鼓励他在音乐的道路上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其实粉丝能给你很多满满的正能量。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邢文泽的一首原创单曲《老头》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 转眼之间也已经三十岁了，我的外甥也都上小学了，我的父亲总爱抚摸他的头，一笑便看见岁月的温柔。 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欢迎大家在 YouTin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了。 OK， 接下来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北大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转眼之间也已经三十岁了。

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一高兴 也没有 劲 儿，对对对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2017年第46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互动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往期节目。 OK， 来看一下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反光镜乐队的组建20周年纪念 T 恤一件。回顾11月11号反光镜在工体的成立20周年演唱会呢，仍然让我们感到回味无穷，后劲儿十足。在这里呢，只要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份礼品啦。 OK， 那下面呢，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经历数月筹备，由文雀音乐工作室发起的首张国内后摇乐队合集《久而久之》，于近日由索尼音乐娱乐进行数字版的全球发行。同时，这张实体唱片将以双张 CD 形式呈现，同步在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发售。合集共收录了中国大陆及中国港台地区9组优秀的后摇乐队的9首作品，每首歌都有自己的远见深浅，同时也折射了中国一部分后摇乐队在音乐上的自我探寻。时隔1年，旅居欧洲的音乐人张路诗以漫长的告别为主题，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告别三部曲。近日，三部曲中的第一首作品《时间线》也与首支概念视频一同发布。作为告别的第一部曲，《时间线》描绘了不同的轨迹，每个人告别的方式终会在不同的时间线交错相知中找到自己的答案。木马乐队2017年的全国巡演经历了更换乐队成员以及一些突发状况，不得不延期了一些城市的演出。经过调整，在11月24、26日，木马即将到达郑州和武汉2站，12月份还有杭州、厦门、成都、上海等站次，1月13日在北京将近9州湾。我们也希望木马乐队在接下来的巡演中一切顺利，可以如期与各地乐迷们相见。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听一切变化，感受不可思议的梦幻。国内首张后摇乐队合集《久而久之》由索尼公司全球发行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在《久而久之》后摇合集当中呢，共收录了文雀、SNSOS、16层、鬼否、重返袖珍时光、沼泽以及香港的 Life Worth All Silence 和来自中国台湾的晨曦光狼。 九组优秀的后摇乐队，九首作品聚集在一起，徐徐重生，破壳而出。 久而久之，合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呢，都还是未发表过的作品。随着合集的发行，文雀音乐工作室也是希望通过这张合集，把优秀的后摇音乐呈现给更多的乐迷们，也让更多的人感受这一音乐风格的魅力，拉近创作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让音乐本身最真诚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带给乐迷们更加丰富的感受。 啊，没错，那我本人呢也一直很喜欢后摇，所以跟我一样的乐迷们有福了。而同样对于还不太了解后摇音乐但又想入坑的朋友来说呢，听这张久而久之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张合集呢已经为你把优秀的歌曲作品都总结到一起来了，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是一月 最新鲜的摇滚头条之后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票6次，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在每周日晚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下面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10。 果味 VC 梦开始的人新歌上榜。 我的天空早已改变了模样，梦开始的人却随风逝去。我的天空早已褪去了颜色，人还会想起那首悲伤的歌。 Top 9。 赤褐色乐队北极熊下降一位。 寂寞依然是机械的惆怅，寒冷是无尽的模样，穿梭天堂在池里荒凉。 阿四 and 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新歌上榜。AK 乐队金色幻象保持不变。斯琴格日乐力素九歌下降两位。 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国内工业金属元老 AK 乐队的音乐呢，从未让重型金属乐迷们失望过。就说他们刚刚推出不久的老歌不插电 EP， 其中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敬佩呢，已然让 AK 成为了大家心目中一面经历岁月硝烟却依然鲜明不变的旗帜。 对，说得太对了。那听听他们的新歌《金色幻象》的副歌部分呢，那神来之笔一样的，不知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人生采样，让我们不禁要为乐队的创意和大胆的尝试来点个赞。 哎，没错呢，我也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听着就给力。回顾一下 AK 乐队近期的演出呢，他们参与了10月28日在北京的万圣金属大趴，还有10月4日在云南蒙自的专场演出。现在呢 AK 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据 AK 的铁粉乐迷们说啊，这绝对是场场过瘾，造得淋漓尽致了。 嗯，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 AK 乐队的《金色幻象》送给大家。 你在给我自己的在场，热的一回楼中大地，夕阳喷射出壮丽的黄昏，照亮你金色的幻象。你在克制内心的沮丧，也在对抗未来的暗淡步伐，柔色暗淡带着火花如地嘹亮，绝望不是绝望，坚定，不必坚定，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绝望，不是绝望，它是一切不存的希望。坚定，不必坚定，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OK， 到这里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OK， 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选票的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一下。好啦，那下面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瘢痕体质与上升一位。 人与地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彼岸。 Top 4。 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下降一位。 我站在这城市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我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我只有一个梦想，全人类的幸福究竟要到 Top 3。 彭坦，未来未来，上升两位。 这就是现在的心跳，这就是我们的需要，这就是未来的节奏，这就是我们的舞步，这就是现在 杜先生给大家的歌下降一位。二百，从夜晚到清晨，摘得冠军。 如果能和你再相见， 哎，那我前两天呢看见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犹豫不决的梦想最终一定会不了了之，而努力坚持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这句话呢让我想到了民谣歌手二百，在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嘿抬头》，并在10月展开了全国巡演的二百呢，如今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巡演的路上。 说到这儿啊，我看见微博上呢有二百的小粉丝艾特二百说道，本人真的要比之前的照片里帅多了好吗？就连巡演中的摄影老师也发微博说，一直很喜欢二百的歌，像一杯茶沉淀后呢才能尝出味道。那二百在巡演里说了一句话，来自小镇的人只有努力才能变得更好，大家要一起加油了。 嗯，二百在11月底的巡演呢还有11月24号到26号的厦门、东莞、深圳三站，另外12月初呢还有今年的最后三站，分别是在12月1号到3号在珠海、中山和广州。所以南方的乐迷朋友们，错过就要等来年了。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从夜晚到清晨，来自民谣歌手二百。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请假装忘记我的脸，忘掉了曾经的伤痛，忘掉我爱你永不变。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太遥远。 以上就是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一起进入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的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OK， 那首先来看看我们国内最优秀的布鲁斯摇滚乐队之一的迷藏乐队。近日呢，带着他们历时9个月精心制作的全新专辑《上帝不爱布鲁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里，这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而迷藏乐队在创作、编曲等方面的再度提高，都让我们对新专辑倍加期待。 是的，在新专辑《上帝不爱布鲁斯》里呢，乐队依然是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方式来呈现每一首作品，并且呢还有幸地邀请到了芝加哥当红的布鲁斯大神、口琴演奏家 Billy Branch 和传奇布鲁斯厂牌的金牌制作人、芝加哥日裔蓝调钢琴大师有吉须美人，参与录制了专辑的同名曲《上帝不爱布鲁斯》和《我们是冠军》。同时呢，他们还邀请到了圈中好友、国内知名键盘手金大鹏和杨策，共同参与了专辑的录制。 没错，那在新专辑中呢，总共收录了10首纯度100%的布鲁斯原创作品，从词曲创作到整体编配，细微到每一个小节情绪的处理，迷藏都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新高度。 没错，那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这首歌了。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新专辑的同名曲《上帝不爱布鲁斯》，来自迷藏乐队。 我想要让上帝知道那些失去依然精彩，我想要让自己看到那些新鲜，中年演员我只想对上帝说，别让一切走得太快，我不想让上帝听到絮絮叨叨有人生，我不想让自己看到恍恍惚惚就是时光，上帝说如果你烦躁，烦躁就不必治疗， 认为阳光开朗的旅行团乐队自带的那股子少年气呢，是最让人心动的。同样，这也是乐队四位成员认为他们和其他乐队最不同的地方。 是的，那这支成立于广西柳州、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的旅行团呢，在今年七月发布了最新专辑《永远都会在》，也在今年夏天呢，进行了新专辑的全国巡演。我想啊，这个巡演之路对于钟爱背着行囊一路奔走和世界做朋友的旅行团乐队呢，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了。 诶，那旅行团乐队的伟伟曾说哈，不管我们火不火，都不会辜负每个人的付出。如果我们能一起活到80岁，就算世界把你我都遗忘，我们也依然会在舞台上为你们演出。同样，大家也希望旅行团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加精彩绝伦的作品。那下面呢，就把这首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西雅图阳光》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那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这几个字，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的选票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 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节目。 好了，那我们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反光镜乐队成立20周年的纪念 T 恤一件。那现在呢，只要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份互动礼品了。 另外还有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需要大家准备的有专辑的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的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到摇滚榜 @126.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就会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